快快回家去吧。 多谢公公。 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 我还未曾看见呢，待我看上一看。 哎呸！好个胆大张小二，为何去而复返呢？ 我来谢过公主不战之恩，回到家中母亲问起我来，也好有个答对呀。 好一个知情达理之人，快快回家去吧。 多谢公主。 女儿如今被加封为玉美公主，招聘东床必须万岁做主，称相为媒，招一个文武双全的乘龙快婿，方成老夫我心愿意。 王 臣回府，启禀王爷，公主回府， 说我出迎。 是，王爷出迎。 见玉妹千岁，谢千岁。 拜见弟弟。 儿啊，早离秦府。 谢弟弟。

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